天心花永无残念，花开花落在你身边，做前世今生的水莲。山阴接山缘，慈悲大无边，宽阔的胸怀动感天地间，斩断尘世缘，烦恼丢一边，跪拜在佛前，常常把经念。愿做菩萨那个莲，修炼遍心花开的娇艳，那河水声荡在心间，犹如歌声般的迷恋。愿做菩萨那朵莲，修炼遍心法永无杂念，在你身边，做前世今生的水莲。烦恼丢一边，跪拜在佛前，常常把经念。愿做菩萨那朵莲，修炼遍心花开的娇艳，那河水声荡在心间，犹如歌声般的迷恋。愿做菩萨那朵莲，修炼遍心法永无杂念，花开花落在你身边，做前世今生的心花开的娇艳，那河水声荡在心间，犹如歌声般的迷恋。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大海啊大海，就像妈妈一样，海风吹海浪游，随我漂流四方。大海啊大海，就像妈妈一样，走遍天涯海角，总在我的身旁。大海啊故乡，大 海呀，故乡故乡。